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花样游泳是游泳项目的一种，原为游泳比赛间歇时的水中表演项目，由游泳、技巧、舞蹈和音乐编排而成，有水中芭蕾之称。一提起花样游泳运动员，映入我们脑海的画面都是亭亭玉立的少女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如同美人鱼一样游来游去。那么花样游泳运动员真实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曾经获得全国花样游泳冠军的李毅来告诉大家。本期节目就来给您讲讲李毅的故事。 他有12年专业运动员的经历，曾经获得花样游泳全国冠军，退役后进入游泳早教行业，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STA 婴幼儿游泳教师资格。面向未来，他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亲子游泳教练。他说，自己的一生都将与游泳运动结缘。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游泳教练李毅的故事。 我们知道李毅呢有着12年的运动员的生涯，是这个游泳运动员。但是提到小的时候进游泳队的这些经历啊，你总爱用一个成语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8岁开始进入这个专业队的话，其实不算早。我8岁进队的时候，同龄的小�朋友每天都已经3-4千米那么训练了，但是我刚开始抓着边学换气，学蛙泳。 是学校的游泳队？ 不是，是我老家是河北省邯郸市的，是直接是进的市队。所以对于那个普通的比如说暑期大班来说，我这就算专业队了。然后进去了之后，小朋友的起点都很高，跟我同龄的人都很厉害，然后我呢起点又很低，所以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呢，对于我个人来说进步非常大。所以就属于比下有余，但是比上不足，就是说明我跟那些小朋友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说我参加河北省比赛的时候，老是在第八第九这种成绩，就属于不是特别的理想。可是跟同一时期跟我进队的这个小朋友，也就是说训练时间有一年的这些小朋友相比，我的能力算非常强的了，算是比较有天赋的。 对， 所以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这个意思。 等于别的小朋友都游得挺好的了，然后都出成绩了，开始你才刚开始学游泳。 对，是这个意思。 那你这追的速度可也太快了。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还比较有天赋。 当时父母送你去学游泳的时候，是觉得你有天赋，还是觉得你身体不好需要这个加强一下？ 就完全没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小的时候真的是3天2头老生病，然后我有一干妈就是在医院上班的，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老生病，我妈才给我认了个当医生的干妈。 那也就是说在8岁的时候，如果说按照一般的选运动员的标准来讲，那就已经比较晚一点了。 对，基本上就是4-5岁5-6岁就会 开始学，然后在学的过程中，像这个市队的教练就会去大班这选。 嗯， 所以如果要是条件好的话，就我那帮小伙伴们，他们最早就是从六岁就开始进行专业队的训练了。 好，那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训练的这些孩子们是在哪个年龄阶段？ 我现在教的是0-3、3-6。 哦，0-3、3-6。 最小的一个学生才42天。 嚯，42天能游泳吗？ 可以的，但是，他在水里呢，会比在路上还自由，还灵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路上有重力的束缚，受身体发育的限制，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他撑死就是手脚蹬一蹬，这个在路上是最大限度的活动的自由度了。但是，一旦到水里了之后，因为水有浮力，可以帮助宝宝脱离这个重力的束缚，反而让他更加的自由。而且在水里，这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在水里移动的时候，他的腹部这一块受的是水的阻力，但它背部这块受的就是水的推进力，它是整个被包裹在里边一个保护的状态。 嗯 啊，所以越小的宝宝其实在水中越灵活越自由一些， 对它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 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嗯，这是你退役后选择从事的这种工作是吧？ 哦，对，是的。其实我退役的时候，因为我是练花样游泳的嘛，刚退役了之后，基本上所有花样游泳的小伙伴都会有一段时间去从事演出这个行业。 对。 然后我，有半年的时间吧，大概是在演出这个行业，但是觉得，自己这性格也好呀，爱好也好，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圈子里发展。 嗯。 然后正好就有一个早教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过去面试，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的那个面试官还跟我说呢，说这个你是练花游的，我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个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演出这方面的这个行业继续去发展？ 嗯， 不喜欢。然后他说可是你喜欢小孩吗？因为我那会儿刚20岁出头，22、23岁，就像在咱们现在咱们的这个90后吧，22、23岁，感觉小孩还咋咋呼呼的，不是特别稳重。然后我这个面试官就觉得啊，你是否真的确定自己能从事跟孩子很小很小的孩子打交道的这个工作？我说我非常确定，我特别的喜欢孩子。 嗯，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比我游泳和花游还要有天赋的一个东西。 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对对对，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上课的状态也好，就是我跟小孩在一起是不用动脑子的， 你看 就能跟他们处于一个模式， 开动了孩子的模式 啊。嗯，对。 毕竟也是进了市游泳队啊，也得是达到一定的标准，他也有考核什么之类的吧。 对， 练一练能，我知道你们这个运动员的时候，他要分什么国家级， 分级别的。对， 那你后来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在市队的时候，刚才说了，就是运动成绩一直都不是特别理想，一直在河北省第8、第9这个名次吊着。然后最好的一次应该是100米蝶泳的比赛，然后达到的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哦， 这是我练游泳的时候的最好成绩，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那个时候练的是竞技项目， 对，纯竞技项目。然后游泳的时候呢，是有主项的，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每个运动员都有四项中游的最擅长的一项。 对。 然后我们叫主项，我那会儿主项是蝶泳。 蝶泳、啊、 对， 蝶泳其实挺难的 蝶泳就是怎么说呢，消耗是最大的。 对对对。 然后速度呢跟自由泳相比又不是最快的。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大众健身的话，如果你会游蝶泳或者说蝶泳游的还不错的话，身材应该蛮好看的。 游蝶泳最重要的是要有腹肌。 对，游蝶泳肩宽腰细。对，所以按大众的标准来说，身材算比较好看的。 男孩子要是那样的身材应该是特别棒啊。 啊，对。 女孩要是把肩练得太宽了，是不是也影响美观？ 对，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当时选择蝶泳很懊悔。 但是蝶泳的话好像人才还是比较缺的。 对，最早的时候就是钱红阿姨。 嗯， 她算是中国最早一个蝶泳皇后。 对， 一度是好多年都没有人打破她的世界纪录。 应该也是比较早的咱们能突破的项目。 对。 那在那个时候是练那个竞技项目。 对。 和这个你的队友啊，就像你说的小伙伴们是吧，你们平时训练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这个游泳这个项目和其他的项目比起来，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有趣一点呢？ 我觉得游泳要是跟花游相比，花游算是比较有趣的。 花游比较有趣， 对，因为它的 那个竞技项目稍微开 稍微枯燥一些，对。然后那会儿我们经常就是，比如，每天晚上5点到7点要训练的，每天练2个小时，然后刚好有一个那个我的这个队友。跟我又是同学， 嗯， 我们在一个小学上学，然后每天放学了之后，我们俩谁先下课谁就跑到对方班里去门口等着， 嗯， 然后一到夏天，全学校特别容易找到我们俩，因为我们在室外训练，晒得跟非洲妹一样，最关键是戴泳镜儿，你知道吗？嗯、眼镜那一圈是白的， 哦， 反过来的熊猫，啊，全学校就我们俩最显眼，然后每天放学的时候还是俩人一块堆儿，俩非洲妹骑自行车揉揉揉，就从那种邯郸市嘛，邯郸市的西头骑车到东北角。你想8、9岁的孩子，反正肯定比现在的孩子要成熟一些啊。 嗯， 就感觉那会儿家里管的不是很严格，孩子的独立性反而强。8、9岁的时候，跟我们两个这个小屁孩儿，就骑着自行车从邯郸市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自己去训练。 嗯， 然后到训练馆门口呢，你一个鸡蛋灌饼，我一碗凉皮儿，然后俩人就换着吃。一人半拉、一人半份那样子换着吃、然后就早早的特别快，没有说像我们专业队训练是很苦的，然后就有很多队员爱偷懒、但是那会儿小孩玩心比较重，绝对没有说我磨叽磨叽迟到，没有、吃完饭就特别着急，换好泳衣就进去玩去了，进水里玩去了。我们那会儿有，我们管它叫大浮板，可能有个2平米样子，跟我们普通家里的桌子差不多大。 嗯， 它是那种 EVA 泡沫材质的，能飘在水上。我们就站在边上，把这个板搁在身前，然后带助跑的。 嗯， 然后跳到板上，像冲浪一样那么飞出去，但是一定会摔。如果搁我现在这个教练的身份看来说，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学生玩这个，因为人往后一仰，后脑勺容易挂在池边，会出危险的。但是小时候不懂啊，一群小伙伴，一群挨着啊。你跑完我跑，你跑完我跑，就那样子的，把这个板能比看谁冲得远。 嗯， 也就是得亏那会儿教练不在，教练来之前我们就玩上了。教练要在的话，准得挨罚。 我猜也是教练不在的时候。 对对对，教练不在、教练来了之后，我们就得乖乖一个比一个小鹌鹑。 这也是你们自己发明的一个游戏。 对啊、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等于是上学和游泳训练是不在一起的。 哦，不在一起的。 嗯 嗯， 虽然是市队，但是必须要回到小学去念你的文化课，然后再学到队里边去学习和、训练。 对，那会儿虽然说是这个半专业队、但相当于就相当于体校。 体校的。 对，就相当于体校。 而且是业余体校。 业余体校。 嗯。 白天就是跟正常学生一样，上学呀，包括体育课是我们所有运动队的这个孩子最喜欢的，因为最出风头。 嗯。 身体素质肯定比同龄的孩子要强很多很多。 嗯。那到什么时候是进入了专业队，就基本上集体训练，很少回家了呢？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比我这个发烧去锻炼身体还要偶然。 我、 因为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考上的那个初中跟我的小学不对口，所以是从一个体系考到另外一个体系啊、然后没有暑假作业。 有 我也可以不用写 啊 啊！然后暑假俩月，我妈说你干嘛呀？爸妈都要上班的， 嗯， 没有人看你。然后正好河北花游队，河北的这个花游队， 嗯， 去和这个邯郸的游泳队去挑人。 哦， 嗯，然后我们教练就琢磨说你这个成绩啊，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哦，就那几个字。 对、对，然后就说，你这个要不然去花游队玩段时间看看，有不会会不会发展更好、因为这个小脸长得还算周正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脚背，我们花儿游泳项就叫水上芭蕾嘛、我们要看脚背膝盖的，所以我们花儿游泳说脚背是花儿游泳运动员的第二张脸。 哦， 嗯，我的脚背很好，天生不用压，脚背很好。 嗯， 然后教练就说你要不要去试试，因为不是在邯郸，就要去到保定了。 嗯 嗯，去保定驴肉火烧的那个家乡。 那就是河北花样游泳队 对 招人的、 对，然后一去，哎，练了两个月，感觉还不错。这个感觉还不错分两种，一种是因为这一批他选的这一批队员里边我年龄最大，我运动成绩最好，学花游，你游泳的成绩最好，学花游的时候动作就会易于接受，所以转行转得特别的没有障碍。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这两个月又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是针对于他水上芭蕾，水上是一部分，芭蕾还有一部分， 对， 还要培养自己的游泳，不是那个除游泳之外这个舞蹈的这方面，哎，苦了我了。那会儿已经13岁了，13岁才开始开筋，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天天就跟杀猪的似的，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练功房，我们是上午练水上，下午练水上，晚上练柔韧，然后白天我都跟正常人一样，一到晚上哭得滋里哇啦的， 就是 对， 在那儿 开始 压腿， 对，开始压柔韧。我有一个那个就是笑话吧，算是就已经流传开了。我第一次开始开腿压横叉的时候，就是人躺在地上，然后把这两条腿90度垂直于地面的举起来，然后再把双腿分开，需要把两条腿摁到地面上，这是开横叉。 现在流行的这个名字叫一字马 啊、对。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分横叉的时候，我教练说，给我压腿的一个教练说、你放松，我说我放松了，说那怎么才90度啊，就像金字塔一样。他说你这个腿的角度我都不知道该给你往两边再分一分还是直接往下摁。其他的小伙伴比如你超过100度了之后，你的腿基本上就快接近地面了， 就自 然, 然 后教练的力量是往下用力， 对对， 把你的腿往地面摁， 对对， 但是我那个腿它往地面摁不了， 它只能是 类似于45度，你琢磨啊，两条腿都45度，他会琢磨是我再往两边分一分还是直接往下摁呢， 又怕给你摁坏了。 对，哎，不会不会、专业队教练没有说怕摁坏了这一说、摁坏了也没关系， 好嘛， 对，所以就当时后来说你趴过来吧，自己往下靠自己的重量往下摁吧、然后就趴过来，自己把两条腿脚膝盖的位置垫到地上，然后自己这个屁股往地上去贴， 是自杀的节奏 啊、对，就是说你自己现在一边活动吧，然后别人都压完了、这个韧带是可以靠长时间的抻拉往下走的嘛， 对对， 别人都已经压完了，10分钟过去了，哎，我控的差不多，哎，能接近于我想想啊120度了，教练说、好嘞，翻过来吧，然后再给我压，所以我那会儿压横叉是受了大罪的。经常就是别人两个人一组互相压腿，我这至少三个人一组。因为我躺在地上，一个人站在我肩膀的位置，另外一个人要扶着这个站在我肩膀的位置上这个人的肩，然后他踩在我的腿上，靠整个人的重量去往下压。 对，有一个教练，还得为俩助理教练。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两个月结束了，我就觉得我受了大罪了，我不能轻易放弃。然后一边又觉得，在整体方面我还是挺优秀的。啊，就会有这种幻觉，所以就不想放弃。对，幻觉，我跟你说，告诉你后边讲到后边，我就知道为什么是幻觉了啊。然后呢，我就跟我妈撒娇，我说我不想放弃，我吃了这么多苦了，我觉得我已经付出这么多汗水了，我要放弃的话，我对不起自己，而且我非常喜欢。对，后来，但是那会儿我学习很好，学习很好，是，属于我们邯郸的重点中学的重点班里的第七名。 哎呦，你看，学霸。 对啊、还行吧，就属于那个毕业考试的时候发挥的还不错。 肯定是高考，将来上高中、高考肯定会有好成绩的。 对，属于在初中那个班的话，这个就是号称我们这个初中这个班里的前十名，以后一定是可以进邯郸一中。然后如果到一中还是重点班的重点培养呢，就有可能会北大清华都有可能的。 你看看。前途无限、 但是你得保证中间你别谈恋爱，女生嘛、初中、中高中别谈恋爱， 有那么大影响？ 对，所以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路上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啊、后来我妈一琢磨啊，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不一定哎哪天就被臭小子勾搭走了，那还是哎走这条路也行。 好嘛，老太太真想得开啊、 对，然后就是经过全家这个投票表决，我跟我爸同意。走专业路线 啊！ 我妈其实还在犹豫，后来一看已经2:1了嘛， 是啊， 我就去训练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转折啊。 对，所以就很偶然嘛，完全不是说像真的有些父母是给孩子去规划， 嗯， 你非常有什么天赋，你每天要花多少小时去做这个训练， 对， 然后在几岁的时候你要达到什么能力。我现在遇到这样的家长多了去了。 是吧？ 哦，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嗯、 没错， 嗯， 哎，这个对于你来说呢，这个从竞技到花游，这是一个挺大的改变。其实， 嗯、对 这两者之间，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嗯，这个花游特别吸引你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没有被虐倾向、 嗯、 但是花游我之所以后来实在舍不得，就是因为我那两个月亚柔韧受了很大的苦。 哦 啊、但嗯，其实后来直到我进了北京队，我发觉那两个月我就是在玩， 嗯， 我就是在玩闹， 就是后来的训练比那个就强， 对，不可 强度大多了、嗯、 对，那两个月说白了就是虽然吃苦，但是一直觉着自我感觉很好，在那个圈子里算是、嗯、最好的。 嚯、 嗯！因为那个我在河北队训练的时候，嗯，参加青年组的全国比赛， 嗯， 还拿过青年组的这个全国冠军，而且是单人。 哦 啊， 那这就是你形容的那个意气风发、独领风骚的这个阶段了、 哦。对对对，这就是那会儿，因为林子小、 嗯， 没有见过别的鸟，就以为自己了不得了。 嗨、啊，也是谦虚的说法啊，但是肯定是成绩比较好了。 对， 这个。也算是天赋的另外又一个天赋的这个爆发， 对，勉强算是吧、嗯、因为毕竟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因为现在站在我现在的高度看，那会儿真不叫什么、 嗯、 但是在那会儿因为我没有见过更高层次的竞技水平、 嗯、 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是刚刚从我们花儿游泳的比赛规则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奥运会上呢只有双人和集体的比赛，但是分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 嗯、 但是在除了奥运会之外的，比如说世锦赛啊，包括全国的这些小打小闹的这种锦标赛、冠军赛、邀请赛等等等等，是有其他的花样的，比如单人、双人、集体，还有一个叫做集体自由自选。这个集体自由自选就是在我在河北队的那个时候，应该是2010年啊，2010年那会儿刚刚出的这么一个政策、嗯、就是在5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你可以穿插单人、双人，然后三人、五人，任意组合，就算一个大杂烩的拼盘。 嗯 嗯，刚出这个政策，没有任何队去参加这个比赛，河北队参加了。 嗯， 只有一个队比赛，你明白吗？所以我拿了这个自由自选比赛的全国冠军。 嗯 啊、然后当然刨除我那个青年组的这个单人冠军之外，最好的成绩就是这个自由自选的全国冠军、 嗯、 然后靠这两个成绩得的是这个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 嗯，这就又进一步了、 对，又进一步， 二级健将到一级健将。 对 啊、嗯、这个就中间有一个飞跃。 对， 嗯，这个都是一个，其实我们看到的成绩， 对， 但是在成绩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艰苦的训练， 对， 任何的有天赋的运动员，如果离开了这种专业的艰苦的训练的话，恐怕成绩也不会说特别的理想，特别的突出， 嗯， 这是咱们体育圈的一个规律。 对，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有一说法嘛，就是说像金字塔一样， 嗯， 垒到尖上是剩下的， 对， 被刷下来的是大部分的， 对， 刷的规律大概是你在初次接触的时候，首先能看出来你有没有基础天赋， 对， 然后没有特别没有天赋的人就被刷下去了，这是第一波、 嗯、 然后留下这一波还比较有天赋的人，然后跟着练，练的时候再刷第二波，就是那些投机取巧不努力的， 对， 嗯，然后剩下的这些呢，就是比较有天赋，再加上比较努力的， 对。 但是这些努力到最后了之后，最后再到尖上那一点，反而又是天赋。 是，他必须得在一定的时间内，你发展到那个水平才可以。因为运动的生命，运动的这个寿命是也是有限的， 对，特别的短暂， 对。巅峰的时期就那么几年， 对，说不上昙花一现吧，那、 嗯、 基本上就跟烟花似的。 没错、嗯、能够绽放出来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嗯、啊，所以说这几年的这个成长吧，在游泳队到花游队、 嗯、 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那今天李毅在这儿讲起来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写意，但是一天一天的走过来的这个训练的路、嗯、那是非常的艰苦的。 和有故事的人